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公元735年，也就是唐玄宗开元23年前后，大诗人李白客居中原都市洛阳，面对着满目繁华，却难以抑制满腹乡愁。这首著名的七言绝句《春夜洛城闻笛》，恰恰表现了诗人流落他乡的孤独失落之感和对遥远故乡的思念之情。1200多年过去了，今天作曲家高维杰根据李白诗意而作的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又使我们对于这首诗作的理解更深了一层。千年古诗在作曲家笔下的音符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在这里，作曲家首先对于原诗的意境进行了形象化的引申和发展。一位生于江南而远嫁中原的少妇，耳听着春夜里传来的阵阵笛声，吹奏着她在闺中待嫁时耳熟能详的曲调，这怎不叫她感慨万端。在这微微春风徐徐送来的旋律中，她想起了许多许多。为了表达思乡这个古老而又新鲜的主题，作曲家在这首民乐室内乐的乐队编配、旋律写法、和声运用等方面都使用了许多大胆新奇的手法，使乐曲既赋予中国古典音乐的特征，又具有崭新的艺术效果。新与旧、创造与传统的结合，构成了这首作品最显著的特点。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的乐队编制非常独特，采用了六支埙与笛、筝、边磬和一组种类繁多的打击乐器的组合，这种别具一格的配置方法产生了巨大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国，埙是一种年代极为久远的陶制吹奏乐器，大约产生于新石器时期。从出土发现的实物来看，距今已经有至少6700年的历史。埙曾经广泛地运用于古代音乐中，直到近几百年来才趋于衰落。在最近的几十年里，音乐工作者经过长期的探索，为这件年代悠久的古乐器拂去了历史的尘埃。以埙作为主要乐器，不仅突出了这种乐器本身深沉委婉的色彩，也体现了久远的历史感。特别是作品中对于群埙的使用，形成了现代手法与传统韵味的结合。又由于埙的音高并不完全固定于12平均律之中，因而所产生的一种特殊色彩，在传统音乐中是很少见的。此外，乐曲中采用的边磬和筝，也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乐器。《春夜洛城闻笛》全曲并不太长，一共由5个部分组成，各部分之间的过渡自然流畅，主人公的内在情感与外界的景致交织在一起，连续成一体后， 恰好构成了音乐中的起承转合，音乐形象和音乐发展非常完整。下面我们分段介绍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第一段。埙的独奏首先呈示出了乐曲的主要音乐主题，随后第二支埙进入，在下方四度音上做回声式的复调进行，然后是第三和第四支埙依次加入，浑厚的音调质朴自然，体现出寂静的夜色中旷野的感觉。年轻的少妇独坐窗前，凝望着茫茫夜空，陷入了深深的遐思之中。随着音乐的发展，六支埙高度叠制的三和弦将情绪推向了顶点。第二段。首先出现的筝与排鼓组合的节奏产生了新颖的音响，它完全不同于传统打击乐器的声音效果。这个节奏在第二段音乐中贯穿始终。在这里，作曲家运用了西洋音乐中一种古老的复调形式《帕萨卡里亚》。音乐主题由独奏的低音埙吹出，它共有六个小节，一共重复了六次。笛子奏出的旋律模仿着春夜里传来的阵阵笛声，它具有明显的江南民间音乐风格，婉转悠长，与昆曲曲调有同工之妙。Thank you. 临近结尾时，中音勋吹奏出帕萨卡里亚主题的倒影进行，好像是空旷的田野上隐隐可闻的回声，似梦似真，飘渺虚幻，耐人寻味。第三段，这是一个以打击乐为主体的音乐段落，配器手法极其精致。夜晚随风飘落的笛声引起了少妇的思乡之情。夜深人静，灯火阑珊，只有昆虫的低语萦绕在耳际，苍茫之中仿佛是天籁之声。第四段，欢快热烈的曲调形成了与其他段落迥然有别的感觉。少妇回想起自己出嫁时的情景，迎亲的人群敲锣打鼓，一顶花轿抬走了一片梦幻，又带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远嫁他乡，父老乡亲从此天各一方。第五段，这是全曲的尾声。乐曲又回到开头时空旷的气氛之中。少妇从往事的回忆中回到现实，周围仍然是无尽的夜晚。玉笛之声断断续续，但回忆已经变成了残缺不全的梦幻，它显得那么遥远而又不可企及。雁叫声声，苍茫一片。 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成功地将古诗的意蕴融化在音乐的流动之中，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作品体现出一种对于音乐本源的追寻，特别是作曲家把对欧洲音乐手法的借鉴与对传统韵味的追求联系在一起，别出心裁又不露痕迹，在平和自然中体现了深邃独到的匠心，显示出高超的艺术趣味和创造才能。各位听众，下面请完整的欣赏一遍高维杰创作的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 各位听众，以上播送的是专题音乐节目《古诗新韵》，介绍民乐室内乐《春夜洛城闻笛》，制作人周游，音乐录音王继华，播音雅坤，复制合成王敏。